去。 你大点声。 嘘，叔叔，小点声。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声天地。 借命而生，以一桩20世纪80年代末的盗窃案来贯穿。罪犯许文革长期潜逃在外，狱警杜湘东坚持不懈追捕，但无奈案件进展缓慢。随着时间拉长，这条追捕线不仅渗透进他们亲人朋友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演播江宁。 许文革在老皇冠车里又咳了很久，才安静下来。他开口对杜湘东说道：“ 您也知道，我和姚彬彬当年就是因为这辆车进去的。他们说我们盗窃，这当然也没错，所以我们从没喊过冤。但别人不知道，就连您也不知道，我们盗窃又是为了什么？若果光图钱，何必费那么大劲儿拆发动机呢？拆大灯、拆音响，不是更快吗？那样，我们也许就不会被抓个人赃俱获了。姚彬彬的手也不会被砸成残疾。我们拆这个机器，其实不是为了卖，而是为了研究它。等把发动机里面的构造搞明白了，我们还会把它原封不动地装回去。 说这些话的时候，许文革的声音仍是虚弱的，杜湘东却听到了自己胸膛深处的砰砰心跳。他意识到，假如他们是用20年来打一副牌，那么时至今日，许文革终于要揭底了。杜湘东也想起了扣在自己心里的那副底牌，谁的底牌更震撼、更有杀伤力，大概只有亮出来才见分晓。而两副底牌其实都握在姚彬彬手里，姚彬彬却死了。杜湘东呼吸了一口仍然浓郁的汽油味，想要接话：“ 难道你们不是为了给崔阿姨看病吗？” 许文革截断了杜湘东，同时抬起一只手挥了挥，像在请求杜湘东保持专注，不要漏掉自己的每一句话。许文革接着说道：“ 别说姚彬彬了，就连我也是崔阿姨带大的，她的身体是为我们累垮的，我们当然得报答她，所以我们后来才会从看守所里逃跑，哪怕出去就成了逃犯，但是也有机会给他寄钱，总比在牢里听到他的死讯要强。说到底，那个时候还是年轻，胆儿大的连自己都预料不到。我们居然没有想过，如果没跑了，或者跑了又被抓回来，会怎么样？不过这都是后话了。再说回当初，我们拆这台皇冠车的发动机其实是姚彬彬的主意。过去要是把这条说出去，他会被定成主犯。不过现在无所谓了。你应该也了解过，我和姚彬彬从刚进厂子当工人就开始偷偷给外面搞维修。上面说我们干私活，隔三差五地敲打我们，就连我都打算收手了。可是姚彬彬才不管那一套， 他这个人看起来性子软，但骨子里比我可轴多了。外人都以为我一直在护着他，其实大事儿我都听他的。小冰冰告诉我，世道变了，在新的世道里，人应该有种新的活法，活得和以前不一样，活得和我们的爹妈不一样。他还说，我们得先做好准备，变成有本事的人。那年头，安徽不是有个傻子瓜子儿吗？傻子卖个瓜子儿都能变成人上人，何况我们两个懂机器的工人呢？所以，我们就从车床、险床上手。没过两年，又开始琢磨汽车。不懂就找外面的老师傅问，问完了还得没日没夜的下功夫。厂里汽车班的那几辆大解放，早被我们偷偷拆了个遍。而这种事情是有瘾的，简单的弄明白了，自然就想尝试复杂的、新式的。正好厂里来了一辆皇冠，姚彬彬对我说，以后要想凭这门手艺出人头地，会修皇冠都是骑马的。也是脑子一热，我们当天晚上就钻进了车库。说到这儿，许文革咯咯地笑了两声，面部肌肉神经质地抽搐起来，像是为了防备再喘，他又未雨绸缪地往嗓子眼里喷了喷药，这才继续往下说。后来的事儿您也知道了，我们被抓进去逃跑，我活下来，姚彬彬却死了。你们都觉得我运气好吧？没错，我承认自己运气好，但这运气说来还是您给我的。当年我们往两个方向跑，如果您追的不是姚彬彬而是我，那么后来挨枪子的那个人就应该是我。刚开始不懂得伪造证件，更不敢坐火车，我还没跑出河北省就听说姚彬彬被处决了。如果说我在逃亡期间精神崩溃过，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觉得老天收错人了，我没有他聪明，也没有他有志气，我就是个野孩子，十岁不到就没了爹妈。如果不是姚彬彬他们一下，我早该进监狱了。一句话，死的应该是我，凭什么是姚彬彬呢？但是也恰恰是因为姚彬彬，我才撑了下来。每当我想去自首，或者随便找个地儿把自己弄死算了，我就会想起姚彬彬，想起他跟我说过的那些话。后来我冒着被人抓住的风险也要做生意，把身家性命都投进去，也要开这个厂子，也是因为姚彬彬。我一个人背着两个人的命，得替他活成他想要的那副模样。要是就这么窝窝囊囊的算了，那我就算白活了，姚彬彬也算白死了。我们这两条命都没必要在这个世上走一遭。许文革的神色又变了，仿佛陷入了痴迷，同时夹杂着一丝柔情。他把脸靠向椅背，脸上竟笼罩着一团若隐若现的光晕。不仅如此，这个人眼睛里面也是有光的，虽然微弱，但却一线长明。终于化作两滴眼泪顺着脸颊流淌下来。许文革哭了，许文革也会哭，这就是许文革的全部自述了吧。当眼泪消失在许文革脸上的褶皱里，杜湘东也终于有了开口的机会。是啊，可因为你，我够窝囊的，我才是白活了。杜管家，我对不起您，您是个好人。骂我是吧？好人在你眼里可不值钱呢。杜管家，如果您觉得我应该怎么补偿您，甭来这套， 我是警察，说话以前注意咱俩的身份。 这么说着，杜湘东拉开侧门钻出车舱，想走但又站住了，回过头说道， 徐文革，你记着，咱们这茬人都不年轻了，往后的每一步都得走对了，我看着你呢。 然后杜湘东抛下许文革和那辆皇冠车朝厂区外走去。这就是他的答复吗？有点可笑，像是一个尽职尽责的老管教在勉励刑满释放人员。杜湘东这辈子只干过一个行当，所以一张嘴就是这个套路。正如同许文革对他的评价，多年前是一句好人，如今仍然只是一句好人，此外似乎再没什么可说了。那么杜湘东的底牌呢？他和姚彬彬之间的那个秘密呢？继续压在心里吗？事实上杜湘东已经决定缄口不言，但是却并不感到遗憾。他突然发现自己这些年来追捕许文革，监视许文革，其实怀着一种连他本人也没发现的目的。将逃犯绳之以法，这是冠冕堂皇的说辞，杜湘东真正想做的是通过这俩犯人目睹一种活法。他依稀也想过那样去活，而许文革却替死去的姚彬彬活了出来。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借命而生。 从这天起，杜湘东结束了对许文革的监视，相应于法律上的结案，他在心里也替许文革结了案，但是却无法一了百了。十几年的惯性还在，他仍会留意许文革的动向。而作为一名风头正劲的商界新贵，许文革就算想藏也藏不住。许文革的公司与第六机械厂正式合资挂牌，许文革的新工厂一经投产就打开了销路，并计划进一步扩大规模。市里正在摸索老旧企业改革新机制，以原第六机械厂为例，大批下岗工人经过培训再度返厂，共创人生的第二次辉煌。中国企业家涉足慈善，资助工厂困难职工子弟上大学。最令人意外的一条是从娱乐新闻里看到的，狗仔队拍到一个二线女演员在酒店夜会负伤，很快又有网友人肉出了那个进房之前希望嘴里喷了半瓶神油的老男人，正是许文革。许文革也开始找乐子了，还是用他那种身份的人的典型方式找乐子。刚学会用单位淘汰下来的586电脑上网的杜湘东稍微有点不适应，随之而来的却是轻松与坦然，一头扎进凡俗热闹的生活。这说明那桩案件及其引发的后果已经在许文革心里杳然消散了。引用一句过时的套话，许文革学会了和往事干杯。这也是杜湘东致力达到的目标。他回到单位继续上班，干的还是检查包裹的活，刘芬芳的冷饮摊却不开了。自从大出血过一次，他变得既怕冷又怕风，捂在暖气边上还得罩一件大棉袄，更别提在屋外一坐一天了。好在对于下岗职工的政策又有变化，政府强制原食品公司的上级机关补交了社保，不光看病能报销，每个月还给发放一些生活费。刘芬芳也闲不住，自学了打毛线，每天拢在被子里操持两根棒针上下翻飞。这些年人们对于牌子货的成衣渐渐厌倦了，刘芬芳的家庭手工业产品居然能卖个不错的价钱，又联系了一个开服装店的旧同事替他代销，也是一笔固定的进项。身为穷人，他们的日子倒也能过，甚至还有余力慢慢偿还外债，反正借的是亲戚的钱，有个态度就行。还有一个不知道能否算是可喜的变化，也和态度有关，或许是因为气血虚弱，或许是被漫长的卧床磨软了性子，刘芬芳丧失了对于杜湘东进行抱怨的热情和斗志，却找回了早就丢掉爪哇果里的多愁善感。 他现在特别爱看日本和韩国电视剧，经常边看边哭，并且还会把那些悲戚的柔情推而广之施加在杜湘东身上。有时候当杜湘东下班回家，先给刘芬芳冲一杯红糖水，或者周末搀着他出门去晒晒太阳，他的眼泪就下来了。一边抹眼泪，他还会感激杜湘东的体贴，还会絮絮叨叨为自己亏欠了杜湘东而致歉，进而还会在电视剧那莫名其妙的台词风格的催化下，说出像当年一样抽象的话来。有了今天，昨天和明天都是无所谓的。转变之大几乎让杜湘东有点错乱。刚开始杜湘东的回答是，你可别吓唬我啊。后来杜湘东也顺着刘芬芳说，对，每个昨天和明天都是今天。于是无数个昨天和明天都被今天覆盖，一晃又是五年。对于杜湘东来说，这五年的时间感受和前两个五年又有不同，不能说它慢，也不能说它快，不能说它空，也不能说它满，总之带着某种尘埃落定的踏实，事事就从眼前划过去了。钱越来越不进化，上网也不用接电话线了，奥运场馆竣工在即，大多数事情好像既与它有关又与它无关，有兴致跟着人家高兴或者担忧一下，没兴致那些高兴和担忧也就成了无地放矢。而说到对于杜湘东的生活构成决定性影响的变化，似乎只有一个，就是看守所迎来了搬迁。搬迁之前消息已经传得满天飞了，直到那年入冬命令才正式下来，在离城区更远的山沟里已经建起了一座现代化的新看守所，牢所全体员工和在押人员限期完成转移。听说这个大手笔的举动是为了给一个经济开发区的规划扫除障碍，也像所有有幸被规划的城市边缘地带一样，附近几个村子早就上演了无数场悲喜大戏，而看守所是公家单位，更是连讨价还价的资格都没有。不过也算是沾到了山乡巨变的好处，分房的承诺终于兑现了，新所配套了一栋塔楼宿舍，员工人人有份，杜湘东也分到了一套客厅朝北的小两居。当全所上下都在兴致勃勃地搬家，杜湘东和刘芬芳却拖延了下来。新所按部就班地投入使用，但老所这边还有一些未竟事物，比如一些设备正等着拆走，仓库里的陈旧器材还可以卖些钱，以及按照旧地址寄来的公函和信件仍然需要查收。所里派了一个管后勤的副主任带领几名闲人留下来料理，这其中就有杜湘东。而等这轮善后也结束了，领导又觉得既然拆迁队还没有进驻，彻底甩手也不是个事儿，于是动员那几个还没有搬家的职工，看谁愿意发扬风格，替所里把把门，站好最后一班岗。杜湘东报了名，那位副主任有点不好意思，别，这摊事儿我负责，该我留下。杜湘东便解释道，新楼味大，我老婆啊身体又不好，怕熏着她。这个理由也说得通，上面再一盘算，搬迁以后工作更忙，人手本来就不足，留下的理应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那就非杜湘东莫属了。于是杜湘东成了这所看守所里最后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警察，他每天的任务就是沿着旧所围墙溜达一圈，再给新所打电话报个平安，如果犯懒窝在家里不出来也没人管。到了晚上，家属院里四下漆黑，寂静的连猫狗都仿佛响应政策搬了家，只有他和刘芬芳的屋里一灯如豆，又像被墨水浸透的纸上破了个洞。在这种环境里，两个人便生出了与世隔绝的心态，不过倒也安然。杜湘东觉得有点好笑，当年一门心思离开的是他，如今赖着不走的也是他。在这座行将废弃的看守所里，他究竟想要纪念什么，缅怀什么呢？而再过不长的一段时间， 当那圈高耸的围墙在爆破声中轰然倒塌，也就意味着一段旧的故事终于讲完了吧。这个故事他已经看到了尽头，就像电视剧的最后一集，虽然不能错过，但是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早已陷入了疲态。然而杜湘东想错了，故事当然要讲完，却不是他默认的结局。杜湘东也没有想到还会有人造访这座只剩了个空壳的看守所，并且都是冲他来的。第一位访客是刘秋谷，那时冬天还没过去，杜湘东早上从家属院出来，刚绕过半圈围墙，就看到看守所正门外停着一辆奔驰车，司机还是被杜湘东曾经教训过的那位。杜湘东并没有立刻过去，而是驻足远远观望了一会儿，就见车门打开，只下来了一个刘秋谷，一瘸一拐地向自己走过来。几年过去，这个小瘸子似乎终于长成了一个大人，一脑袋黄毛变回了黑色，下巴上布满了胡茬。靠近杜湘东之后，刘秋谷点了一下头，旭哥，让俺给你带个信儿。杜湘东看到刘秋谷的胳膊上带着黑箍，心里明白了大半。刘秋谷像完成任务似的把事情说完，说崔阿姨去世了，两度中风，请了最好的专家做手术还是没救回来，走的时候没有受罪，昏迷了两天就没再醒了。然后他又说了姚冰冰的妈妈近年的状况，自从住进养老院，崔丽珍的老年痴呆越来越严重了，很快就不认识人了。许文革去看他，他会笑眯眯地问你是谁呀，于是总得从头讲起。再到后来，就算磨破嘴皮子，崔丽珍也想不起许文革了。不仅如此，哪怕是许文革在医生的建议下故意提起姚彬彬，他也只是说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这意味着他不再记得自己有过一个儿子，因而也就忘却了丧子之痛。说到这里，刘秋谷转述了许文革的评价，旭哥说这也是件好事儿。杜湘东心里闷然一痛，回答说啊，知道了。 许文革、姚彬彬袭警越狱，紧抓回姚彬彬的杜湘东由此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憋屈，展开对许文革20多年不屈不挠的追捕，带来了许文革命运的一波三折。两个人的命运变迁很难说谁因谁果，两方最终角逐的结果是杜湘东变成了一个不像警察的警察，许文革变成了一个不像生意人的生意人。他们的命运将走向何方？欢迎收听小说《借命而生》，作家石一峰，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演播江宁，编辑张璐。 杜湘东继续独自守在看守所就职，当年那个律师找上门来向杜湘东询问许文革的情况，律师打的什么主意，许文革遇到了什么难处。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借命而生。 原本卖茶为生的方有根，机缘巧合一入文物之海徽州，在古玩淘沙之路上一去不回。这里有贪，有欲，有赌，有博，无为有处假作真，异想天开绝处生。他以巨幅黄宾虹发家，又因巨幅黄宾虹败落，最后是继续游戏还是找回自我？小说《文博游戏》8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享受孤单，一张脸一